池塘，鸳鸯戏水，红纱醉白鬓的莲台，双双对对恩恩爱爱，这软风啊响，这桃花吹。

我第一版的概念就是这个 放盒子的人。 对、 哦、对，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强的呀。 是啊，因为我是这样观察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做画画出身的人，我得找一个人特别能讲故事，我才能传这个团队，对吧？如果我是一个会编故事的人，我还得去找一个能画画的人，然后来帮我丰满这个形象，对吧？但是格雷现在干这个事，其实是当时他就提出了这个设计和这个故事。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来看，我认为陈总他就是一个内心的一个需求，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漫画来表达他自己内心的一个需求，他最初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想法。 对， 和您说的这几种可能他不是特别商业化的。 对，所以这种比如说可复制性，我觉得哎还是比较难。对， 没有可复制性挺高的呀，因为中国你想想，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中国光是在中国现在有超过十万人，至少有超过十万个团队在创作漫画和故事内容，表情就更多了，表情就达到百万级。 对， 那这个还不多，这个已经很高了。 那能做出形神合一的有多少？ 出来了就走出来了，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 是少的呀，这没有办法， 这是天然，这是张小娥天然的，在他我觉得在他酝酿他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个事情就想得很好。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好嘞，这个画画的时候，刚开始这个画画的时候是你出钱的是吧？ 对， 你自己出钱 掏钱了，对，没多少钱啊。你现在你不就请？没有这个，我跟你说一些故事啊，挺好玩的。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当时写完，我做完这份文案和策划了，理解了吧？别忘了那个策划版本还没有张小河这个名字啊，连张小河的故事都还没出现，就是一份策划，就是我们要画方盒子的人，他的气质应该怎么样子了？然后呢，我找了我的拍档，就是我们也是现在我们团队第二号人物了，陈东。他是我们的总设计师，他是做美术设计和美纸的，但他也不会画漫画，你知道吗？但我就先交给他，然后呢，因为他的能力还是比较擅长去做各种合作啊、沟通嘛。我跟你说吧，我们为什么最后是找到学生来解决吧？我们找了一些相熟的漫画公司和动画公司，就拿我们策划报告看，看我们策划报告说你们在干嘛？ 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就完全不能明白我们在干嘛，你知道吗？他们觉得这事情莫名其妙。理解了吧？因为我给他的都不是一个剧本，他说你们的剧本呢，我说我们不急于做长故事，我只是觉得需要先把这个形象先设计出来，然后再把它再进入到小漫画，然后就找不到人，就找了好多的那个动画公司和那个都愿意做，没人愿意做漫画，不愿意做是一部分，还有根本不明白我们想干什么事，又占了一个很大的一部分，理解了吗？然后我们后来就只能去找那个美术学院，先找的是广州美术学院。哎，广东学美术学院那天也不理我们，你知道吗？也没理我们。后来我们找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学校，就是我说实话，那家学校的动漫系很不错啊，出了很多人才。但是至少在十年前，那个学校是非常不知名的，就是叫华南农业大学。 完全不知道。 在农业大学找了一个学画漫画的， 不是在农业大学找了老师，把我们的想法跟老师沟通。你知道老师尽管不懂，但是他至少会觉得这个是给学生做实践的一个机会嘛， 做练习的， 做练习嘛， 对， 他就根据我们的要求，他就找了一批，找了那么六七个十几个跟我们见完之后呢，有一半就直接跑了，就不知道我还是不知道我们想干嘛，你知道吗？然后就这样四五个人就画，理解了吧？然后最其中那个比较有一两个比较憨厚的小伙子就画出了我们觉得相对我们比较要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又根据我们家乡不是改，也改了好几次，理解了吧？ 但那时候也没有故事啊， 没有 一个想法， 只是一个想法。先把形象做出来，因为我的思维方式是，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和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完全是反动漫常规的，你知道吗？我们的动漫界是异类来的，但是现在很多动漫界人说要跟我们学这套打法的思维方式，就是好，所以就是先有形象了，理解了吧？ 对， 然后再跟你讲完啊，就很好玩这个事情。然后我把这个形象做了一趟测试。我在我的那个朋友圈，但那个时代没有朋友圈，那个时代只有 MSN。我选了30多个朋友，有做广告的，做创画画的，做导演的，理解了吧？或者是普通人的，加在一起30多个人。我让我的拍档也去做了测试，我们一共测了六七十个人，做了第一轮测试，那测试的结果非常精彩。就常规，就是我觉得这点，我觉得我的才华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就是。那个形象，觉得不好的占90%，是真的，而且90%的劣评当中，将近一大半的评价就是为什么你搞个方的形象不好？为什么不好？ 因为他们觉得形动漫就是应该是一个可爱的 唯美的， 唯不叫我们叫唯不叫唯美，因为唯美这个词动漫很少用美这个词来描述，一般就是唯可爱。 哦，唯可， 就是一定要可爱，理解了吧？那么可爱的标准无非就是像小孩似的特别可爱，对不对？要么就像那个日本的美少女似的那叫好吗，对不对？所以我当时做了一轮的调查，调查了之后我就充满信心的，我看完调查结论之后，我们充满信心的对我的判断说我们很可能要成功了。因为反馈的意见如此的清晰，理解了吧？ 哦， 就是一眼看下去就觉得方的不舒服，惨兮兮的样子，好惨，你知道吧？ OK 啊，你不觉得这个东西是识别很好啊？ 识别度高， 它识别度如此之强烈和明确，你知道吗？好，剩下事情好了，我们再去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张小河，对不对？我们再把它放到故事里面去，比方说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故事，举个例子，你觉得惨兮兮是吧，我就把它形象当然还是调了一点，就调得稍微可爱一点点，当时没有调得特别，还调不出这种特别可爱，现在张小河样子调了很多版才调出来的，如果回到十年前的第一版的张小河是很惨的样子，就是基本上一看就特别惨兮兮的样子，你知道吗？我们只需要把它放在一个，再画一个办公桌放在旁边，理解了吧？ 嗯， 只要写多一句话，老板还没给我加薪，然后你再去给这帮人看，哇，太好了，你知道吗？他就变了，你懂了吗？你给他加入了我预定的场景，但是我第一轮的测试我是没有做任何场景的，我也不告诉别人是干嘛，我只告诉你觉得好不好？ 嗯， 他不好，你不好这句话是没有用的，你知道了吧？就是你觉得他为什么不好？我觉得他太惨了，我觉得他太方了。 嗯。 这还不够啊，这个传递信息如此清晰，而且这个时候当时没有其他任何动漫是做方的惨的东西的，我们独一无二，而且我还是非常坚信一个东西，就回到我刚才一直在说的，就是人性母命题和核心东西，我永远相信的东西是说，你一个动漫和一个故事和形象的成功，尤其是形象的成功哈，加固一定不是凭空创造的，一定是有一个东西 自带， 它是自带的，就是说一定是这个东西本来就在大家的心里面是沉淀的一个东西，只是正好没有一个形象去表达它。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卡哇伊的思潮在全球的崛起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才产生，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只叫 Hello Kitty 的猫，大家就迅速就接受了，明白吗？就是因为之前没有一个形象去表达 Hello Kitty 所表达的那种情感，那种情感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好吧？我觉得你们自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Hello Kitty 在代表什么情绪，芭比娃娃为什么一出来就可以搞定天横扫天下，就是因为它已经解决那个东西，理解了吗？所以我刚才不是花了很多时间我在讲我为什么是方的形象方的世界，就是因为我坚信一点，就是说我们做的张小河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母命题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人性的母命题，就是说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这种感受是可以通过它来折射的，而之前没有人去表达过， 对， 而方形是最适合用来表达这个东西的。 嗯， 懂吗？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八九就被表达出来了，是吧？ 对，就这句话很有道理，就是当如果我们每个人一想到人生不如意都会想到十有八九的时候，举个例子，八九就会形成一个有可能变成一个 IP 的符号的一个东西了。 嗯、 哦，对， 理解了。 对， 这就是我们这帮非主流的动漫人的思维体系，就是我们的思维体系就是这样子东西来的，就是我们去寻找最好的方法，当然那个时代可行，现在由于动漫业的大爆发哈、啊，就现在就真的是很难了，已经很难找得到了，就那个时候是可行的，就是说你去寻找到一个已经在我们大部分的内心的深处情感深处沉淀下来的一个形象或者一种特质或者一种情感的东西，它是可以被一个形象或者是被一个符号化的东西所表达出来，懂吗？可被表达，而且还没有被表达。 嗯，明白。 所以我的整个思维方式思路是先是有一个方形的东西，再有一个方形的世界，然后再做了一份策划，然后再让人把它画出来，理解了吧？而且要求他画得惨兮兮的。 嗯。 好，结果我做了测试之后，89%都表示不喜欢。 嗯。 不 好。 我觉得好，我就对了。为什么不？因为你得问他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喜欢原因如果清晰的东西之后，好，你只要把他不喜欢那个点放到他最有共鸣感的那个场景去，故事去。比方说，我又加班了，我又堵车了，我又堵在这里，或者我又遇到雾霾了。我举个例子。 嗯。 那么他就成立了。 对。 而正好这个感觉跟那个方形的感觉是一致的嘛， 对对， 然后它就传播了， 对， 所以我们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叫悲喜交加了，就我发现我们的漫画其实只给了10,000个人看过，但是好像知道我们的就有100万了。我举个例子，张小河在一开始我觉得我最多只有1-2万个人在网上看了我们的最初的漫画的时候， 嗯， 就已经有5万人到10万人在传播这个东西了。当我们到100万人观众的时候，我们的知道张小河或者对这个人有感性认识就达到1000万了，它就这么一个体系的东西。所以我发现我们知道张小河的永远一定是他

啊，做漫画那时候你觉得就小爆了？ 对，就小爆了。 就是其实看漫画人不多，但知道他人已经很多了，这就是一个爆点，是吧？ 这就爆出来，确实爆了。 所以跟后面的什么这个手机壳呀，然后做箱子呀，其实 都是衍生的。 对，其实最早的根基还是你这个自带属性的这个。 对，它根基一直是，它的根基一直是这个东西，而且由于这个根基，我们能够现在还活下来，我不说我们做的特别好哈，就是因为这个根基。我举个例子，我们是第一家做白领漫画的，在我们红了之后，至少有上百，2006年开始那几年，至少有上百个白领漫画作品，到现在还陆续有。你觉得你记得住吗？他们都随风飘散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自带属性。理解了吗？就他们的东西是，当他的漫画一旦停止，或者就漫画做的不好就没了，他的漫画做的还可以，但是因为那个灵感枯竭就没了，或者是漫画做的还不错，灵感虽然没有枯竭，但是由于他，你在那个人挣不了多少钱的嘛，然后那个人就被吸引干起来，就他们的内容只要一停就随风飘散。而我们是很神奇的，我们做了4年的内容，做最近，我们最近中间还有1-2年重新做了些内容，我今年又开始重新做新的内容了哈。就是我在我们停的时候，他至少是上脚和没有消失的。而且他当时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觉得你们应该碰到过，就是说在我看来至少有1/3的人知道张小河，不是因为他看到了张小河的漫画，甚至也不是他主动看到张小河的形象，而是他朋友说话的时候突然说了某方向，说那个东西很像张小河，至少有相当部分，也就是说张小河变成了某种代名词，理解了吗？他变成了某个名片。我就说我们真正的文化价值爆点是在头几年。 对，所以这个给这个所有的，尤其是这个内容创业者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怎么，就是还没赋予故事的时候，这些东西能自带一些属性，如果你能发现。 这个我跟你说，绝大部分内容创作者很难学会的。 我也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可复制。 对，所以那你 不可复制，但是它不是一个频道。 就是它是好像有点天时地利人和，然后才完成的一个作品，或者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人。 没有，我认为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两看嘛。既然你问到复制或者是创业这个问题，我认为所有的东西创业都是共同特性两特性。第一，它一定是不可复制的。比方说 QQ， 腾讯你可以复制吗？再晚一年就不能做这个事情了。京东可以复制吗？ 对，时代。 百度可以复制吗？ 对， 时代、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属性的东西。 对， 所以每一个特别成功的内容都是东西是都是不可复制的。 对， 淘宝天猫再过2年就做不了了。 对， 就是这个道理了哈。 对， 比方说滴滴打车，对吧？这些东西都是一样东西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它不可复制是正常的。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既然我们既然如果我们用内容产业，或者叫文化 IP 产业，那这样的话它就可复制的。理解了吧？就是就像互联网行业似的，它一定会有新的。 对，我觉得是思路可复制，就是你这种，我首先产生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自己认为还没有给它放在一个场景化的时候，它就能引起一些人的共鸣。 或者是记忆力很深刻， 对对对对， 记忆力很强烈嘛。 对，如果你作为一个做表情的这些人，如果你做不出这个样的形象，那基本上你在后面通过写故事呀，可能也非常难。 对，但是表情是另外一个角频道哈。比方说我们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就很成功的传播了，对不对？但我们表情从来就不是最红的。理解了吧？就是说实话，我觉得表情比张小豪红的多的去了。因为表情又是另外一种东西了。表情的属性是另外一种属性，它不太一样。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这个表情的这个属性是格雷怎么理解？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比如说张小河这个，你一旦给他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白领啊什么，那未来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场景，就加班中别人问你在干嘛， 是 加班发一个张小河。 不会，问题就在这里了。如果我们做了张小河加班的漫画，对于内容是可以这么做的，文化价值树立都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99.9999%的人，他在加班的时候，别问他你在干嘛，他在加班。他说完他在加班，他不会扔回一个张小河的加班的表情给他，一定不会。 为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的， 他不符合那个场景属性。 对，他是不是这样？每一个人看到张小河，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不是 啊， 对。其实张小河的文化价值故事是被我们已经轮廓的差不多了，已经。 对， 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和哥谈，我举个例子，如果她是个女孩，她宁可是做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在那哭的表情回复，她也不可能会用张小河的回复。包括另外一个可能加班是个男孩，他也很可能不是用张小河加班，因为这个跟他太像了，理解了吗？他不够，不叫那个夸张，就他不够，就这个真的是很微妙，就表情是一个非常微妙和有趣的一个东西。比方说兔斯基大红的时候， 我们研究个兔子鸡大红，有个很大原因就是兔子鸡做了一个从来没有人任何表情之前没有人做的动作，就是那个，如果你见过兔子鸡表情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是那个表情把无数人抓住了，理解了吗？ 左扭外扭那个扭的那种， 就是那一下搞定了。但那个东西，那个创作者王毛毛，因为我们是很好朋友，他连我这套思维都没有， 嗯， 他就把它做出来了，然后他就正好抓到了， 嗯， 他就成功了。好，然后就有无数的男生女生，当然主要是女生为主了哈，在各种时候用这个表情。男朋友问你你吃饭了没有，那个女孩回他这个表情，你在加班吗，他也回他的表情，就是说表情的使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不同，它的属性不太一样。人们使用表情是要用一个最能表达自己情绪，情绪理解了吗？ 嗯，好，不是状态，是情绪， 而且是不一定是社会属性。 嗯， 其实绝大部分，尤其是像就是像那个在微信或者在 MSN 当的 MSN QQ， 你跟别人聊天，那个人都知道你是谁啊。 嗯， 比方说你举个例子，你跟你女朋友聊天，你女朋友会知道你在加班， 嗯， 或者知道你在办公室，你再给她发个张小在办公室，这个事情就意义不大了，懂了吗？这个东西是非常之微妙的一个东西来的。 对， 我对表情做了很多理解和研究的。然后呢，我原来一直以为啊， 嗯， 像那种美国大片式的那种超级符号会广泛运用到表情，结果后来发现也不是。 嗯， 就是包括那些超人的符号啊，不是。我跟你说吧，真的不是。 嗯， 你会真的发现，实际上用那些表情是很少的，很少，不是说完全没有啊，肯定会有一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谈表情，但是承担我们谈一下，你们用过表情，你见过什么表情？我说是真的，绝大部分用表情的，就是两几个点啊，一定是这个很符合自己的情绪，而且有些创新和夸张，用表情一定是表情方法上是一般没见过或是我想不到的，但是又能表达我的表情的。还有一点，往往这些表情是使用者觉得我可以凌驾于他身上的，你听懂我意思吗？我高过他的。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用那些美国大片的表情，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可能买件衣服，我可能会买，因为我要花钱，理解了吗？我同样是花80块钱100块钱买一件 T 恤，我穿一件带美国队长或者带超人的符号的这个衣服，懂吗？是更有价值的，甚至我都愿意花多几十块钱。同样这个人他用表情的时候，他会用一个他觉得他能够凌驾在这个表情之上的，就是这个表情应该是给人感觉就是气质上，是他不会用一个他觉得比他还牛逼的，比方什么超人，他不是很喜欢用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趣的，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看法的。你仔细想想就会明白我在说的意思。最红的表情都不是从真正红的表情，普遍的表情没有一个是来自于大片大电影，懂吗？ 嗯，涉及到心理学上。 对，很有趣，包括要夸人群的哈。但我承认一点，比方说你做了个鹿晗的表情啊，把鹿晗的粉丝疯狂，这种是特例啊，我们就不谈这种。我说的是说。大家都在用了，理解了吧？你也在用，你也在用，我也在用，你的规。